た。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经过晒噶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的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轻松赢出呢场香港一哩咁。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啦。咁喺未講心水之前咧，第九場喺心水之前咧，咁我就補充翻少少嘢啦。咁因為咧今日都有啲馬退出咗嘅，咁都要報一報翻俾大家聽啦。咁首先咧，頭先講嗰個，首先係第三場啦，第三場咧早段咧，即係一號就步步有咧，就話只腳有事啦。咁早段就已經其實就話退出咗噶啦。咁退出咗之後咧，同冇幾耐嘅四號嘅大印銀子咧，都退出埋。咁所以咧變咗咧，因為冇後備馬咧，咁呢一場馬咧就得五匹馬跑嘅啫。咁同埋就要注意一樣嘢咧，因為少過七隻馬咧，咁就唔會有位置 Q， 唔會有第三名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就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咁另外就係、 是、第四場啦。 另外就係第四場啦。咁第四場咧就九號嘅幸運馬王就退出咗啦。咁就補出咗後備一嗰匹叫做誰不善 潘頓騎。 咁就由阿潘頓策騎嘅。咁就係啲暫時就啲三匹馬。 呢只都係 ISG 嗰啲拍賣會度走。 係啦，呢只嗰陣時嗰個週嗰、那個拍賣價咧就係680萬啦。好啦，咁啊讲翻啲心水先，咁啊不如我嚟先啦。咁啊嗱，讲翻第九场咧，我就会要翻只京京千里嘅。咁啊，因为始终都要尊重佢咧，即系其实佢上一场喺国际赛佢嗰场输咧，其实都系有难度嘅，即系嗰个难度都唔高嘅，即系唔低吓。咁啊，同埋嗰日咧都系好，佢都系一个好不利嘅情况之下咧，咁都追翻上嚟，都就系仅仅输俾百姓龙安利嗰啲半个马位，咁啊，跟住之后慢慢再功夫，只马就已经又系即系做就系做翻好晒啦，咁啊，应该摆喺度，即系23蚊都冇得倾噶啦，都系胆都要翻佢，咁啊，但系啲脚咧我就会偏少少啦，咁我就会首先系拣翻只毛显东嘅再创商机啊，嗱，其实上一场马咧佢真系孭到超轻磅109就。喺前即系中间走都其实走势都唔曳嘅，你睇佢虽然个名次就跑第七啦，嗰场跑泥地千二啦，但系佢真系输俾啲心花怒放、公正严明都系两个零马位到嘅啫。咁啊，即系毛显东都喐得，骑得喐嘅，咁啊，所以呢次又品翻佢，仲要再孭轻啲啦。咁其实呢只马咧，其实一路都敲嘅，我记得呢只马我哋嗰阵时讲新马阵咧，都已经话俾大家听咧，都要叫你哋都要夹。即係 mark 住嚟睇啦，其實呢只馬係即係中間可能有中間佢有啲情況，有啲有幾場就比較徘徊啲，但係其實近況佢係唔差嘅。咁今次佢又孭到咁輕磅104磅咧，我覺得佢喺前面輕飄飄，咁啊可以即係搗亂大局啦，即係冷選啦。咁啊跟住都要翻阿雷神一隻笑春風啦。咁始終佢嗰兩場對上嗰兩場馬，佢跑出嚟即係喺前面走，咁同埋佢試過即係佢嗰場。输俾一定就因为佢都系排外档，都系输少少咁。但系呢一场马，其实前速嗰啲即系前面放马唔多，佢应该佢个出闸佢个机 speed 都几好嘅。咁所以佢可以好快咧就揾到个位。咁同埋呢一场马佢系孭115磅啦，咁都系轻磅啦。咁呢啲三岁马咁啊跑轻磅就永远都着数啲嘅。咁啊，所以呢只马我都要兜翻啦。咁最后啦，都要翻只近绩比较好嘅烽火禁区啦。咁即系前两场。前仗啊，输俾必得胜嗰场马，其实都已经睇到佢系即系越跑越好啦。咁上一场啊，直情赢埋啲胜利明星添。咁胜利明星即系之后都保重啦，系咪？咁所以呢只又系，所以今次咧佢又系排个13檔，就可能又窄啲，但系佢又试过外档，又试过赢过马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场马都又有即系又系乱局之中咧，呢啲比较有啲近绩嘅就会有啲表现。所以呢场我就会拣3号嘅京京千里啦，13号嘅再创商机就可以当冷选。 抽下啦，跟住就剩留翻就十二号少春风同埋五号嘅烽火禁区啦。咁啊，拉拉你先啦。 好简单啦，都唔讲太多，只系讲下只安喜啦。呢只马其实上年国际赛日咧，佢跑嗰场好高水准，即系输俾百胜红跑赢只京京千里嗰场。咁但系呢只马有啲神经质嘅，即系有啲跑心情嘅，同埋识得睇电算机嘅呢只马，我自己觉得今次有二十倍，咁佢凭佢嘅底质咧，我觉得都值得摆翻喺度嘅。咁京京千里同烽火禁区都唔讲啦。咁啊，因为大家因为其实师兄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最后就拣翻只多红利啦。咁虽然咩重磅啊，咁但系认定呢只马其实都系一只几有质素嘅马。咁大摩帮呢一件衫，即系虽然系大摩团嗰只叫练马师团体马，但系佢就系、是、即系其实新力系啊，嗰扎人全部都有份嘅。咁所以我 街龙区嗰个都有份噶，系啊， 有份嘅呢啲 扎人， 即系成扎嗰啲有钱落即系大摩嗰啲最中心嗰扎马主养咯。所以唔会俾只好差嘅马俾佢嘅。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一次出虽然咩重磅咁，但系睇下可唔可以俾啲惊喜俾大家睇下。咁所以我就最后我就四选兜翻只多红利。咁其实就系咁多只京安喜、京京千里、烽火禁区同埋呢只多红利啦。 好，小米到你。 咁我又成日觉得即系呢个三班成日都会爆冷。咁我今次我就会中意只七号只中华之光。咁上一次其实喺度落飞嘅，不过咁样嘅就叶楚航逢真一初出嘅新马咧，基本上都例牌都坐电车叮叮嘅。咁啊，呢个都系我成日个感觉。咁今次咧就派个排即系排个靓哥转咗人啦，唔系潘顿奇，背俾咗罗利亚嘅，大家就要小心。即系上一次落飞，我谂我嗰啲都系真捻嚟嘅，我唔信，即系成日都落啲真捻都唔得嘅。啲马都一再好多人都品提嘅。咁啊，今次即系听日你睇翻阿叶楚航嗰手马咧，唔十分太差，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咁啊，配角方面当然即系大家咧京京千里啊，笑春风头先啊，即系啊由头都讲咗噶啦。咁另外再冷选就要埋只六号总统至上啊，虽然只马流过鼻血，但系。即系我觉得呢只马都有熬翻多少班底咧，即系随时即系坐个三三四四咧，跑出嚟都会非常之好分啊！咁我就所以我就介绍呢个中华之光拖京京千里啦，同埋总统至上同埋小春风。 我都有谂过只总统至上嘅，不过咧如果即系呢场佢揾翻阿炒饭哥去跑咧，我就会拣佢。咁、但系炒饭哥就拣咗你另外嗰只中华之光咁啊，即系拣唔到，咁所以就 anyway 啦，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好啦，讲完呢一场咧，咁啊到真系到气肉啦。咁啊讲呢场打比大赛啦，啊咁啊讲打比大赛之前咧，咁就俾个出场阵容大家睇下先。咁啊呢个咧就系今日嗰日咧，我就走去睇睇抽签啦，顺便就同阿沈泽成做访问啦，咁啊影咗俾大家睇。咁啊复一讲一讲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一号就租分嘅佳龙区啦，咁就配莫雷拉啦；二号美丽传承就配潘顿啦，十二档啦；三号嘅巴基之星咧就苏兆辉十三档啦；四号嘅英豪贝当美就排十档；五号嘅四季王就配呢个罗里亚就排一档，六号嘅大红图就配呢个巫师二就排八档，七号嘅赤兔宝驹咧就配国能就排五档，八号嘅喜旺宝啦咁就配阿莫亚啦就排九档，跟住九号嘅哈哈巴巴就配韦纪力就排十三档。十号嘅喜年彩星咧就配伟达就排十四档啦，十一号嘅剑段浪咧就配田泰安就排六档，十二号嘅达罗素咧就揾翻配布文跑啦就排二档，十三号明月青天就配奇宝敦就排七档，十四号嘅线路涌区咧就配阿柏宝咧就排十一档嘅，咁啊翻嚟先啦可以。咁啊呢一场打比咧，咁啊问下你哋两位先啦。咁啊你啊小伟，你观感上你呢场打比，你觉得俾你个感觉，第一个观感系点样咧？ 大魔玩晒啦，即系而家都出到六只啦。不过就我估佢嗱，即系我啊初步咁谂啦，有啲阴谋论啦。咁我觉得十几蚊嗰只佳龙区应该系赢唔到啊。即系赢唔到呢个打比啊！ 咁一阵又等你讲下点样翻，但系即系个你觉得嗰个整体呢堆马嗰个水平咧，即系嗰个马匹个平均水平咧，即系咁，你觉得系咪即系系咪历来之高咧？ 系唔系？我又冇统计过， 因为你睇翻好多嗰啲都系即系。在外地都跑过相当赛绩，亦都有相当标炳的赛绩咁嚟香港嘅。咁你个观感即系觉得系呢批马有冇能力？嗱，即系有啲人就话啲长打比就系一个世代交替啦，即系一啲可以接，即系呢堆马就可以应该就接到嗰啲威尔顿啊、象南啊嗰堆咁样嘅马。你同唔同意呢个？ 同意，尤其是阿大摩啦，因为点解我都即系。 同啲朋友講過啦，大呢啲係馬四歲啊嘛，咁大摩仲有三年就退，即係退休啦，咁67歲啦嘛，咁呢應該呢係馬咧，嚟緊呢幾年應該都係替阿大摩，禮去嗰啲所謂嗰啲國際賽啊、支流嗰啲咧，都係會攞同佢攞好多即係榮譽嘅，即係佢即係我覺得大摩越近退休咧，佢嗰手馬咧。相对嚟讲咧，真系唔系好嘢，佢都唔会引入嚟，因为佢即系老实讲，佢俾你嘉龙佢到佢退休嗰年，其实都系七岁啊嘛。 你仲要跟住喎，佢跟住之后都仲有马嚟噶嘛？ 即系所以佢我谂由上年 plan， 佢嚟亲嗰啲马咧，都我觉得都有翻咁上下，即系因为佢一路玩落去，都即系威尔顿啊，步步有你系嘛？你都情况都堪舆啦，系咪先？咁呢啲马咪可以接到咯。咁所以佢即系听日大家都一致都认为大摩手执四分三个杯尔都唔系一半啊， 唔系一件出奇嘅事啦。 真系好好，即系大家都估到啦。 系啦，咁啊，小伟就讲咗个讲法咁啊，拉你自己又觉得个初步嘅观感未得 我觉得都系真系世代交替呢一组马，其实可能咧都唔使讲咩，可能一个月之后跑女王杯咧，因为一组马好简单，其实你就算我而家称啊。由六号打后的大红图数到去十四号的线路用区，包括我觉得就好简单，如果线路用区肯返返跑二班呢，跑嗰啲千八二千呢，一定有马赢。咁如果用呢线路用区算係呢组评分比较低嘅马啦，其他嗰啲其实最少都喺二班啊一班啊，咁或者有啲跑三级赛嘅轻磅呢都有得赢嘅时候，咁你諗下上面嗰架会有赛几，即系当线路勇区都讲紧系可以喺二班，第日系一定有头马交出嚟嘅时候，咁呢一组马其实都系犀利。 系啊，即系我觉得仲系，我就即系除咗你哋两个讲嘅，我都百分百同意之外咧，我就觉得呢一组马咧，其实咧你唔好净系睇佢，即系跑中距离，即系长途啊。你甚至乎你話四季王呢啲咧，翻去跑翻千四千六咧，係可以接到嗰個路程嘅。嘅棒嘅，咁所以就啲，所以呢一組馬，所以我覺得嗱，同埋咧，我上個禮拜我喺節目度都有講啦，其實今年呢批馬嗰個平均嗰個評分咧，都去到95分咧，其實都係即係以呢一堆馬嗰個往績啊，海外賽績嚟講，或者喺到呢一度嗰個賽績嚟講。都係含金量非常之高，所以呢場打比咧，即係雖則你話佳龍區110几分頂分馬咧，我覺得就係話個進度問題嘅啫，即係呢啲後面嗰啲馬只不過進度未去到，未到位，咁俾佢行咗先咁解，咁所以後面呢一堆馬其實日後嗰個成就咧係真係唔簡單，咁所以啦，好啦，咁啊不如先同大家睇一睇。我哋准备咗嗰啲赛事片先， 啊比较长啲嘅，我哋首先睇呢组1000集啦，咁样就可以。播啊可以，嗱呢一组其实佳龙区同明月青天，明月青天好明显进度都未够，同埋呢只马第日咧，佢都系跑2000， 你继续讲。 咁咧呢只美丽传承咧，其实呢一组集咧就真系试得最好就真系佢啦，扑上嚟，有嗰、那个即系有个趋势，咁亦都入直路嗰个余势亦都走得好好噶，咁样其实，咁所以大家咁啊，美丽传承上一场咁样就跑到即系喺前面放头同阿圣德威喺度斗肥咁啊，输亦都系好正常，咁啊可以抹咗佢嘅，其实嗰场马咁样就咁啊，佳龙区亦都赢得都上场都有得赢啦，咁样就其实只美丽传承就真系可以抹咗佢呢一个集，其实就试得好好嘅，你问我嘅话，即系你好啦，跟住睇下只喜旺。其实亦都是相当之 fit 的一隻马，即是连赢三场，但是呢我自己就将它，其实我觉得它跟哈巴巴是差不多的嘛，因为其实它在三班考1800那阵呢，其实就跟哈哈巴巴对过，它两只都双双弹得了后面的对手，跟着看回它之后的表现呢，其实它的表现其实跟哈巴巴其实是差不多，所以我就会用喜旺堡就画一条线，这样就即它是叫所谓叫 second stage， 我已经是去到即系同哈巴巴大和数啊，嗰一扎系同一个 grade， 咁佢同个 first stage 始终我觉得都仲有一段距离。好啦，咁呢一组其实就好多马喺呢度试嘅，咁特别要留意一下啦。咁嗰只喜连彩星啊，其实伟达咧， 同埋贴住埋边嗰只四季王，你都要睇住啊。系啊， 咁咧我就主要讲一只喜连彩星，我自己觉得嗱呢一个集啊，好明显俾我睇到只马完全已经系同佢初初跑嗰阵已经系第二个样咁样扑上嚟。咁但系始终我都系虾佢一样嘢啦，佢系2400嘅脚法啦。嗱，啲长途马唔使话佢冲得远唔远嘅，佢真系收放自如。呢一课集俾我睇到嘅话，咧就真系有好大嘅进步。呢只喜连彩星，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觉得都系要摆翻好啦。跟住睇翻只巴基之星啊，咁啊上一场咧就试到准晒，我谂咧全香港同佢斗后劲咧。 我想应该都没法够他跑的，即是有些似叫做即是他的跑法呢就有些似最鼎盛那阵的上多湖，其实都是在后面跟着拉出大外档这样冲。看看高东尼那支 Q 怎样 set 即是点样去就个步速就嗰只马，个马睇下线路用区点样帮佢嘅，其实就系话唔系一定喺前面斗肥佢先至可以肥得到，睇下佢中段回气点样去俾嗰只马追翻上嚟。巴基之星应该都系高东尼其实跑打俾嗰个希望嚟嘅。咁跟住其实就睇下呢场经典杯啦，咁样就好多就睇只加绒区点样赢啦。嗱，巴基之星呢一场其实就试咗啦，都系用翻佢最原始嗰个跑法。嚟赢啦，咁但系高东尼其实打俾佢始终有啲奇招啦，咁啊睇下佢想赢定系搏位置啦，咁我谂都系望赢多。嗱，嘉荣区呢一场其实都赢得出色啦，咁啊其实都冇得唔拣嘅，咁样就巴基之星其实睇翻佢都真系冲翻上嚟好劲，就睇下高东尼点样用嘅线路勇区嚟帮佢嘅啫。好啦，跟住睇一隻大紅圖啊！我都講過好多次，呢一隻其實就係嗰場喺亞視谷贏嗰啲讓賽，嗰啲好高水準嘅讓賽，嗰場一班嘅讓賽。咁其實佢喺外檔咧就捐個位上，但係咧我嫌佢一樣嘢，呢一隻馬其實喺高客身嗰陣，同埋喺而家呢一度嘅時候咧，佢都係唔係好操得嘅。而家今次一壓操就跌磅啊，已經係970多磅。我有啲戒心就係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話咁呢一隻馬其實就唔差嘅馬嚟嘅。希望寶啊，其實呢一場馬其實真係跑曬俾你睇嘅。因為我始終覺得咧，佢同哈巴巴係同一個 stage 嘅馬嚟嘅。咁其實哈巴巴佢自己就係、是、你問我啦，佢同喜旺寶嘅，你睇喜旺寶其實呢場話佢贏嗰只歡樂盈盈，其實佢都砌得好盡。咁去到咁樣嘅時候啊，去到真係最頂嗰啲，佢夠唔夠效咧？佢同只海旋新輝，因為喜旺寶始終佢有加速力，佢冇海旋新輝咁好嘅。其實好啊，跟住睇下只哈巴巴點樣贏啊！嗱，呢一場佢贏得好精彩嘅，咁但係佢始終只係孭113喎。嗱，留意下喎，嗱，呢赤兔寶區嗱。上一次做節目已經講過呢一隻馬個口係重得好緊要，由佢由英國跑大不列顛咁，到而家佢都仲未改善到佢嗰個問題。個人你睇下佢想抽出嚟，佢都控制唔到隻馬，完全都所以赤兔寶區同埋呢只哈巴巴，即係赤兔寶區，我覺得跑完呢場佢跑翻1400、1600就會好啲咯。你就我自己就會覺得好啦。我哋睇翻佢即係叫做喺外國點樣贏嗱。你而家我哋睇下近欄嗰邊嗰只赤彈咗出嚟，赤兔寶區，你睇下其實。史賓沙騎都是控制不到隻馬的，你看都是片的， 片了進去了， 是的，都是片的，他現在都是，但是都贏了。這一隻馬是那些叫做，即是 你問我這隻赤兔寶區他這樣的脾氣，始終我覺得他都是需要一個史賓沙都搞不定的嘛，我自己都真的有些 超級大師傅啊， 要去到那個再師傅啲嗰啲先至會再搞得掂啦呢一組。好啦，睇下只昆士蘭打比啦。嗱，其實前面嗰只就係明月青天，後面再大魔劍三隻英雄。嗱，呢一場馬其實莫雷拉咧就係幫嗰只明月青天操刀嘅，而英雄咧。佢就全程跟住明月青天食佢个 cover， 一入直路就过去啦。嗱，唔排除大摩系会复制翻佢喺昆士兰打比嗰个做法，就系揾只明月青天做一个 cover， 带住只英雄嚟跑，跟入直路就咁样过去。始终英雄其实上嗰两场马其实都系有啲诈傻扮懵啊，有啲其实佢唔系真系好认真去跑嗰场马嘅。其实杯汤尾呢场其实有机会见翻个真章。好啦，跟住睇只大红图啊，咁啊黑帽黄衫嗰只嗱，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都睇过呢条片嘅，佢又系片嘅只马，又系其实你就系话佢又系咁。当然啦，呢个骑师其实就真系好一般啦。而家骑嗰个，而家骑嗰个叫无思义啦。嗱，呢只马其实就系嗰啲咧叫做我哋成日话嗰啲好好嘅马，天生佢好有脾气嘅，佢撇出去嗰阵咧。佢就即系有啲脾气，佢先至发挥到佢嗰、那个即系突显嗰只马嗰个性格去到边度。但系我始终觉得嫌佢一样嘢，佢喺高柏身同埋佢喺而家，因为只马太细只，佢唔系好操得啊，一操就跌磅咁样。同埋我始终觉得佢揸个运，我自己亦都觉得好啦。咁啊，睇翻只巴黎大赛啦，嗰只喜莲彩星啊，其实而家喺入边白色衫嗰只弹咗出嚟嗰只就系喜莲彩星啊。嗱，虽然话佢只系赢红翠啦咁样，咁但系呢只喜莲彩星始终都系巴黎大赛冠军，咁佢亦都系2400出步噶嘛，出步嘅马啦。咁但系我自己始终觉得一样嘢，只喜莲彩星咧，喺佢啱啱试完1600米嗰课集咧。隻馬真係已經係適應得好好，已經係呢場馬係真係會有表現交出嚟俾你睇嘅。其實就係話，呢場馬絕對係黑馬嚟嘅，呢只喜連彩星其實。好啦，跟住睇只美麗傳承。嗱，美麗傳承咧呢一隻馬㗎，呢場就係玫瑰光堅尼啦，入邊著紅色衫嗰只。嗱， 佢本身咧呢一隻馬喺嗰邊咧，其實佢又係嗰啲呢場其實佢困咗好耐，咁佢而家先至開始發揮到嗰只馬嗰、那個 dash 出嚟。咁佢咧其實就係要用好長衝程攤嗰啲馬嚟嘅，所以其實呢一場佢玫瑰江堅尼咧，佢受困咗都一段時間，而家先至叫做 OK， 咁啊輸咗俾只大捷龍啊，佢贏到只真偉家，咁其實上一場你哋就當佢真係冇跑過啦咁樣，咁、我哋就交翻俾你哋啦。 哇！呢條片真係超長，大家真係要睇多幾次啊嗱，咁啊講咗啲賽事片啦，咁啊都趁快快手啦，咁啊即係都想我都想趁呢度咧，就即係嗰個同。聽阿沈澤成咧點樣同大家講咧，即係佢點樣睇呢個四季王？因為其實佢呢個訪問咧都帶出咗幾個重點嘅，咁大家咧就即係細心睇睇，同埋咧就可唔可以盡量推大聲少少？咁我哋可以去片。 OK， 咁啊好多謝啊，咁啊今次咧好多謝阿沈澤成咧同小阿沈澤祥我哋做嗰個訪問啦，即係咧今日咧就得紅馬呢個四季王咧就再就出咗呢個打比嘅，咁啊多謝你 Daniel 嗱，咁啊想問一問你啦 ，Daniel 嗱，今次啱啱啊排一位咧咪抽一檔啦，咁啊你覺得呢個檔位靚唔理想咧？ 冇乜講嘅，即係一檔係有好有唔好嘅。咁你講我自己揀啦，我啊中意揀中外檔，中檔因為一檔咧始終咧。我到 A 流咧都睇八場咧，佢一定係一定嘅呢、這個可以肯定。出面有我嘅，除非落大雨或者天氣影響或者本身任何影響嘅啫，否則所有 A 流呢個後面嘅賽事一定係後面。咁但係一檔咧，亦都相對嚟講，佢繼續可以慳翻啲另外一個二千啦，佢又可以慳翻啲腳錢，可以慳翻啲六啲，佢省翻啲腳錢，亦都好嘅。所以到臨場嘅發揮咧，就要交俾阿羅利亞去考慮。 嗱咁啊，睇翻之前嗰兩場啦，即係跑經典一里同埋呢一個嘅經典杯嘅時候咧，睇到咧佢都係最後末段咧都係好遲先至衝到上嚟咁，但係你咧末段都追翻唔少身地。咁嗱，而家跑到二千米啦，咁你有冇信心呢只馬佢可以有二千嘅長度，最後可以應付到 呢一場？你睇下經典一里嗰場事成嘥一分去跑啦，你可以跑第二名啊，好出色，好出色啊！佢真係未入去單元。佢走上去跑呢、這個級數都勁嘅，再加上經典啦，點樣冠軍都千百位啦。如果唔係甩咗，比較阻一撞佢啦，嗰個撞甩咗佢，啲撞鬆咗入去又前夾咧，過終點之後甩咗咧。嗰陣佢嗰個表現唔更加好，所以二千我睇唔到有咩靚跑，主要跑快行，你又唔係大隻啦，又好大隻嗰啲人跑長嘅時候，佢身形真係啱曬我哋千百到千千嘅。 嗱、啊、咁 ，OK， 咁我都其實都我呢只馬我睇咗之前嗰兩場，其實我都好中意呢只馬嘅，即係其實每一隻其實今次佢都係第六次即係喺香港巡演啦。咁其實見到佢係每一隻比一隻進步啦。咁啊，咁呢一次啦，嗱、你有冇排咗位就排咗啦。咁其實啲對手都有啲都放位咗幾，其實你會諗到點樣呢場馬佢會點樣跑咧？ 咁啊，我咁快諗嘅，今日出對話嚟啫，一檔佢都唔會好船底嘅，都擺後噶啦。咁啊，就係暫時啦，都係中間跑啊，睇下點樣去到六百米開始慢慢揾位出。 咁你對呢場賽事呢樣打比有信心？即係嗱，大哥就真係好多隻啦。 可以代表十，可以代表埋其他十三個講，佢得報名，個個都有信心。第一跑呢啲大賽，冇人信任你玩翻係咪？大家都會做好佢。希望一場大家一場玩啊，好嘅賽事。 OK， 好，咁、okay, 就多謝 Danny 接受我訪問啦。咁啊，預祝你四季王就可以為你同我第一次嘅打比。 好啦，多謝。 OK。 好啦，咁睇完阿沈澤成嗰訪問啦，咁其實帶出咗兩個重點，我想快快手講啦，真係陣間都即係時間關係啦。咁其實佢喺佢嗰個訪問咧，其實佢講咗兩樣都幾重要嘅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喺 A 欄去到第八場嘅時候咧，嗰個場地變化係會點樣啦？咁亦都佢都不斷，其實喺好多佢嗰好多媒介，佢都指出嗰個檔呢、這個一檔咧，即係對佢嚟講係即係。未必係太好嘅，即係其實佢自己都喺呢度講啦，都同我講都話，其實佢理想都係排翻啲八九檔，即係盡量走生位。咁所以佢估計，即係佢自己都咁講嘅咧，就係話會早段，即係希望就係話佢希望利用個一檔出到閘咧，就盡量走嗰個生位，咁就盡量就唔好喺入邊混，因為你講真呢場馬其實。嗰、那個步速都好睇，即係13、14號嗰對馬咧，可以做多個步速幾快啦。咁因為你起碼就你如果你講只14號嚟講，咁佢都要幫只巴基之星啦。咁所以大概個訪問就咁樣，咁大家可以再睇翻重温咧，就再咀嚼一下 阿 Danny 嬸咧就講過啲咩嘢啦。咁我哋講咗，我哋分析一下啲馬先。嗱咁啊，呢場馬咧，我就覺得咧就充滿暗湧嘅。我自己就講四個字，就充滿暗湧。 嗯。 咁啊，嗱，講講嘅榜頂嗰只佳龍區先啦。咁啊，小偉你嗱，我見你就冇揀嘅，我都冇揀。 係。 但係你點樣睇呢只佳龍區去到呢一度？ 即係呢只馬其實我諗佢超額完成，我諗啊大摩冇 plan 呢只馬跑打比，就講、是、真心啊，我覺得啊即係唔係佢肯定佢首選嗰啲馬，我感覺咁啊，即係之前都好似健，即係季初都健康出過問題啊。咁啊，其實上一次係用咗力嘅我只馬，而且呢只馬即係有個懷疑，去到十零蚊嘅馬，其實呢只馬二千米得唔得咧？我一個懷疑，即係我充滿懷疑。即係大摩 嗱，大摩就三番四次講話冇問題嘅喎。 咁啊，越咁講我越驚啦，係咪先？係咪大摩講呢啲嘢係嘛？咁我而且大摩同場都有幾隻硬嘢咯啊，咁。即係都佳龍區都叫超額完成，我覺得不如都俾啲讓路俾其他去。 話呢啲冇得讓路喎，嗱，好似阿沈集成講，十四隻都有十四隻冇得玩玩下喎。 唔係咁你即係一個練馬師，你梗係知只馬去到邊度。二千米咁你衝刺頭先阿拉講咗啦，一定係巴基之星最強啊嘛。如果你係咪先係一定係即係廿一秒幾啊嘛，隨時真係咁你點樣制勝呢系嘛？咁你實攞你部署成年都係希望贏呢場噶啦，所以我覺得佳龍區即係又熱，雖然有莫雷拉，但係我真係充滿懷疑之後咧，唯有一定放棄咯。 嚇咁啊，拉拉咧， 我冇得唔揀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全場最高分係佢，贏唔到都好啦。咁你可能三重彩，你都要三重彩、四重彩，你都要擺佢喺度。始終因為佢真係嘅，其實佢三歲已經贏緊美麗大師咧、嗯。其實你而家對翻呢一組嘅嘛，因為其實嘉龍區其實第日都係會跑，即係就算佢第日跑嗰啲叫做冠軍一哩啊、嗯，或者明年嘅香港一哩錦標嗰類咧，佢都有佢都會有佢個實力喺度嘅。咁當然路程佢未必係最正宗，我覺得都係一哩馬呢只嘢。咁但係始終擺翻喺呢度，我覺得。你嗰份 tips 即系你几日热都好，嗰份 tips 都要摆翻佢响度咯。我自己觉得系、 嗯、啊。嗱，我就中意呢只马，我就中意佢一样嘢嘅啫。嗱，即系当然啦，我自己都冇拣佢嘅，但系我就中意佢一样嘢，佢跑法都几弹性嘅，即系佢摆前摆到几前又得。即係佢未試過後上，即係我睇翻佢嘅賽績啦，佢喺後面都試過都衝嘅，都有啲都有得睇下嘅。咁就今季呢只嘢呢只馬咧。我都同意阿小米所講咧，都應該都係超額完成嘅。咁、嗯、即係你始終嘅大魔叫六飛，真係隻隻都似層層。咁、 嗯、 啊，所以呢只馬我就揀唔到啦。但係就、嗯、即係，但係咧佢會跑得即係唔會話大幅走樣啦。我相信就唔會大幅走樣，即係話大敗而回就冇。但係我真係冇咁多位擺佢啦。咁、嗯、好啦，咁啊講到嗰只啦，奇蹟馬啦嚇、啊，巴基之星啦。上一場經典杯咧就真係師兄翻嚟啦。嗯又是跑返佢最初嗰种跑法呢就留到最后大外一气就冲上嚟即係虽则佢就输俾隻佳龙区、 嗯、 但係佢都冲赢隻四季王喎咁你阿拉拉你又觉得呢日 巴基之星好似嘢最当 fit 嗰陣嘅威尔顿因为佢同威尔顿一样佢都係有个好长冲程同埋好好嘅后劲呢場我估線路勇區擺咗喺度嘅，佢唔會好似咧，即係上一次勝德威咁樣喺度喪放。其實係要中段即係去到八千二至八百米咧，俾一隻俾佢上翻前呢只巴基之星，跟、住慢慢俾佢盡量縮窄同放頭馬嘅距離，跟住入直路爆追得幾多就得幾多。即系点解线路勇区唔系用蔡明少用到拍保咧？其实就系攞嚟教呢啲步速，就系俾佢冲上嚟。嗱，威尔顿都系咁样，佢好似只威尔顿放任何一年打比咧，呢一只马其实都系擂台。等同埋高东尼都相信，其实上场都试得好准啦。我谂呢一只都系争胜分子嚟嘅，其实都系属于 小米咧。嗱，你又冇拣嘅，但系我想听下你点睇。 因为呢只马太被动啦，即系独孤一味。如果你即系而家我哋初步系咁谂，线路勇区同埋明月清啲人会做电套，但系咪实质系咁样，我哋就唔知噶嘛。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假想定啊，一只就为阿大摩嗰系列嗰啲马咧做步速，另一只就为阿高东尼马房做步速。其实系咪我哋真系唔知道？但系咧，巴基之星一定要留后。咁其实大家即系到呢场，喂，到你揾得位嚟冲得。即係佢係十三檔啊，咁佢肯定要蝕一蝕㗎，係咪先？因為你一開就要轉彎㗎嘛，咁你都唔能夠咁即係下下都 即係外父咁耐噶嘛，咁你要攝得嚟，你再抽出嚟，再要衝，係咪真係咁好際遇，樣樣做啱曬而俾你衝得咧？咁呢個疑問，即係你買呢只馬，你其實都可謂擔心噶嘛。咁、啊，唯有即係冇辦法，都因為你知牌打俾，唯有忍痛割愛咯。 忍痛割愛， 係啊。 OK， 嗱，咁啊，講翻嗱，頭先四季王啊講咗啦，即係我覺得就長力都冇問題嘅，我都相信阿沈澤成講嗰個長力冇問題嘅，就同埋咧都係好真係要好睇嗰個早段嘅際遇，頭先我都講咗啦。咁啊，另外两匹啦，嗱，大红兔，咁啊，即系俾阿毛思义就冷手执个热毡堆啦，本来都冇佢粉跑嘅，咁啊，因为苏铭伦嚟唔到，跟住佢啊嚟呢个做替工，咁啊替工替下就 替出彩虹啦， 替出彩虹啦，咁啊，小伟你觉得呢只大红兔又点？我见你有拣嘅， 因为点都一定即系你要信任毛思义，即系大赛嗰个水准啦，即系我谂呢个现任咁多个哥哥嚟讲，攞打比最多系佢，应该我冇记错啊， 应该都系， 系嘛， 系， 即系佢骑，即系你点样非议毛思义冇所谓，但系呢一跑个大赛，佢个 pacing 流放绝对系令人哋好信任。究竟即系，而且呢只马相对可能比巴基之星系会跟前，即系跟前翻多少啊嘛。到时可能佢个制遇好过巴基之星，随时佢杀上嚟，你唔到你唔惊嘅，即系毛思义。虽然即系都有个重点，阿拉拉讲咗佢跌咗榜，但可能佢咬埋呢一棍啊嘛。你唔知高东尼，即有时高东尼有啲 都仲有一铺可以顶下嘅， 即系高东尼 佢仲有一招嘅。 你高东尼真系好神奇啊嘛！ 高东尼系仲有呢一招嘅。阿拉拉咧，你又冇拣，后屘冇拣到啦。 系好粗得，我自己嫌佢，同埋太迟啦，出得嚟嗰个 preparation， 即系跑打俾你睇下。而家你手上揸住嗰啲一二三四五八咁样嗰啲全部都系好早慢慢佢以打俾为目标，循序渐进咁样去。大红图就系一月先转咗佢马房嗰阵。在高柏新那裡隻馬完全操都不操得的，現在你轉了過去，其實高東尼都有些盡人事的感覺，始終我覺得大賽的 preparation 他這樣去爭的時候，就如果他是跑普通的樣榜賽，那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我都會選，但是你去到這些大賽 preparation 真的爭一點就爭一點，所以我自己都沒有選到，就是 這隻馬呢，我就 有兩個疑點啦，即當然他上一場贏就即清脆利落，無疑問的，即我覺得就是一樣東西，第一就是即點都好啦，呢只馬叫做即係為咗跑打比之前就逆咗轉咗馬房啦。咁你轉咗馬房再做咁，其實嗰場馬咁樣交出嚟都已經係對得太空火住噶啦。咁當然啊，以阿潘生嚇、馬主佢當然就希望可以計時事為王，再嚟多劑。但係咧，即係咧兩個即係你臨時你轉咗高東嚟，追側高東嚟都係一個即 係 好勁嘅練馬師，仲有兩招。但係咧，退到呢個位咧。就可能就未必即馬未必可以俾到佢，即唔係佢唔想，唔係佢唔想啊，而係隻馬未即講嗰個鋪排地戰個進度係未必符合到佢嗰個狀嗰、那個水準啊，所以我覺得就係有得爭，但係都係邊邊線線啦。咁所以咧就咁啊，跟住啦，好啦，講下隻赤兔寶居啦。頭先阿媽都講啦，啲嘢咪咁重口。咁啊，即係我其實上一鋪咧，佢俾阿郭能跑咧。我就覺得咧，佢即係都係唔係好一個好駕馭得呢只馬嗰、那個個僵口都唔係話咁啱，同埋可能呢只馬咧又咁講啦，又未真係全熟咯。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如果佢應該即係再跑多幾場，慢慢再上咧，呢只馬咧其實就唔簡，又係唔講得笑，即係個潛力係即係如果講呢堆馬中佢係其中一匹咧，即係嗰個上升空間仲可以有好多嘅馬嚟嘅。咁啊，小米你覺得咧？ 不過點都即係河梁部署啲大賽有啲懷疑啦，同埋呢只馬如果我覺得即係咁耍家嘅蘇兆輝，即係前次佢贏咗啊嘛，咁啊唔會揀巴基之星而棄去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可能阿蘇兆輝都覺得呢只馬未來一隻幾好嘅馬，但係唔係今日，咁佢咪揀巴基之星。如果即係我就覺得騎師比呢個色路咧，呢只赤道寶區我諗都係以前啊荷蘭第二隻好先生啦，即係都有啲表現，但係就唔似係啲大賽會贏到。 即係可能未必係呢一場啦，但又咁講，因為嗰陣時阿蘇兆輝一早騎咗兩次巴基之星，咁所以佢就已經即係攬定啦。因為赤兔寶居係後來先出，咁所以佢就冇計啦。咁同或者又可能嗰位巴基馬主就 我明白， 即係重賞之下必有用夫咁啊，所以就婉拒咗咁。但係就國能我就覺得即係個配搭就可能差啲啊啦啦，你覺得咧？ 其實都講得好清楚，不過今年嘅大不列顛錦標個水準真係好高啊！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超級星期天啦，杜拜超級星期天嗰陣咧，佢跑有隻咧叫做我唔記得啦，佢喺大不列顛錦標跑第八嗰只，我哋林翔有比嗰只咧， 佢最後佢都跑到個第二翻嚟。嗱，呢個赤兔寶區啱啱我哋睇大不列顛錦標咧，佢都係好似喺香港咁，佢撇嘅都係。去到史賓沙咁好嘅騎師，佢都係撇嘅呢只馬。呢一隻馬係極之難騎嘅一隻馬嚟嘅，可能係只有世界上我咁都可能只係得。两三个高手，即系去到苏铭麟啊、莫雅啊、 大图理 嗰类，先至可以收服到呢一只马。同埋我唔觉得呢只马唔系咁长嘅马，一个口好重，佢系应该跑千四千六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呢一只马第日咧都系喺香港，我觉得系可以帮何人赢第一个一级赛嘅呢只。 唔系佢唔止，即系好先生嗰啲都赢过嘅，佢唔止一场一级赛，赢过好多。咁但系嗱好啦，咁啊赤兔宝驹都系啲边边线线啦，即系可能之后会好啲啦。咁啊最后讲多两只啦，因为时间关。英雄、大家都阵间都对我派出嚟咧，就一致通过噶啦。咁但系你啊，我想听下小米，你觉得点解英雄系你嘅首选？ 唔系上一次典型嗰啲大魔嗰种，即系叫做避重就轻嗰种跑法啦。即系其实跑得差嘅。虽然你冲上嚟，我好羡慕，但系跑得差嘅。但系点解咁差？我就坦白讲，你话我衰啲咁讲，系人为嘅。咁啊，即系其实好司马超之心啦，呢啲，同埋你记住佢季初出嗰场系完胜呢个百骑之星啊，大家要记住，真系唔系讲笑啊嘛，真系其实嗰场都系轻轻松松邓子峰嘅啫嘛，好简单。咁之后就收埋一两场俾嘉隆区威咗，咁啊今次用佢最佳嘅外将，其实唔系奇普敦，我系觉得系贝汤美。咁贝汤美翻嚟骑呢只， 唔系咁贝汤美喺澳洲即系跑昆士兰特别都系佢骑嘅，咁所以揾翻佢就 真 都 即系大摩有时啲马俾佢骑个信心系大少少嘅，咁我就觉得呢只马都今次都山雨欲来噶啦。 嗯，阿拉咧， 啲人你哋就会觉得话明月青天诶、会帮大摩喺度丧放，其实我唔系咁睇。呢条昆士兰打比呢条片我睇过都 N 咁多次，其实咧英雄赢昆士兰打比嗰阵咧，佢咧就系跟住喺个五六位，佢就跟住只明月青天跑嘅。咁明月青天帮佢做 cover， 咁嗰阵嘅明月青天就系华礼立练啦，咁就揾到阿莫雷拉帮佢跑啦，请阿莫雷拉落去帮佢跑啦。咁样咧，英雄就跟住阿莫雷拉，咁样一入直路就过晒啦。我谂。大摩就系想会有机会，未必，因为其实放得太快，咁你前面啲马散晒，咁有机会只百骑之星冲上嚟，咁咪过晒咁样。咁唯一嘅谂法就系明月青天，就系揾阿奇普吞带住阿只英雄跑，即系复制翻我昆士兰打比嗰个做法。同埋，其实嗰之前嗰两场马，其实都系云游太空背胎，你睇佢啲跑法非常之冇诚意。而我之前嗰两关我都系冇拣，即系知道佢系等呢一场嘅啫，所以就。真系等呢个机会，咁我觉得佢应该好大机会，佢会复制翻昆士兰打比嗰个做法嚟搏呢一场马嘅，其实就系、 是。好啦，嗱咁 OK， 咁啊讲埋另外最后两只啦，都系大摩嘅，喜旺宝同埋喜年彩星。嗱，你哋两个讲呢两只马啦，其实呢两只都系边线嘅，小米讲先啦。 咁啊，喜旺宝，我觉得佢特别啲嘅，系大摩用第二条线嚟进军嘅。嗱，佢沿途佢冇复制话五六只一齐跑嗰啲大赛嘅，佢系先试下呢只马得唔得。咁一再证明呢只马其实斗心好强，而且你好奇就系、是、大家要小心就咩咧？呢、這个礼拜出咗一段报道咧，大摩系大力赞呢个奇普敦嘅，话呢个骑师好啊，真系相当之 都唔系第一次噶咯。 但系佢咁样讲完咧，点解只喜旺宝几边都系佢交易？唔俾佢騎，當然人哋講翻，梗係啦，莫亞咧，我哋幫佢贏過啊嘛。而奇寶敦只騎只明月青咧，就大家要小心啊。即係有時大摩你估唔到，呢只喜旺寶其實都相當之好鬥心啊。今次用莫亞，大佬老實講，莫亞唔多啊，騎高幾成，大家都唔會有疑問噶嘛，係咪先？你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跑慣大賽，跑慣碼頭。嚟到呢度，即系佢同李辉 back， 我成日莫雷拉都有啲记啩。 咁喜年彩星咧？ 喜年彩星，我觉得就即系呢啲法国马啊，好似 系赢巴黎大赛。 系啦，即系我觉得通常呢啲法国马咧，即系好难即食啊！即系好难即食，即系佢呢只马应该几好马。喜年系都近年养马运都好，但系你话叫佢即刻今场嚟咧，我谂大摩应该系 step 一步一步啊。 step by step 咁樣都鬼尾皇太后杯啊嗰啲咯。 咁啊啦啦 我好早已經講咧，喜連賽真係篤定嘅遮打杯冠軍嚟，因為我哋都講啦，呢一隻馬係2400嘅腳法啦。睇咗佢最後嗰課1600米集咧，唔同曬只馬，因為佢係上一場佢都係輸俾喜旺姆四分三個馬位啫嘛。咁你而家呢一隻馬其實係比上次進步咗好多嘅時候，我覺得喜旺姆係好難再反先呢一隻馬嘅。所以喜連彩星我自己就會覺得，咦應該都呢一場馬其實阿達少都唔係講話，咁因為始終啊佢都唔係熱門啦。喜旺姆咧我自己就成日攞一場馬，就係攞佢贏第一場馬，同嗰只哈哈巴巴一齊跑。嗱佢同嗰只哈哈巴巴咧，佢一齊咧其實佢彈甩咗後邊嗰啲將才啊嗰啲馬。咁其實跟住你睇翻哈哈巴巴同喜旺姆，其實個成績都係差唔多。我自己其實將喜旺姆我已經係將佢跌咗入第二個 category 嗰度。我覺得其實佢依家個分其實就真係差唔多，佢最多我覺得都係第二隻精氣神啦。我自己唔即係其實喜旺姆我都係一隻好中意買，我做親節目我都貼嘅咁滯。我最多我都係覺得佢係第二隻精氣神，我覺得差唔多呢隻馬去到呢個階段，即係唔係話去到嗰啲好頂啊軍事出擊嗰一類我。所以我自己就四隻我都冇揀佢，我自己就係、 OK 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咁不如我哋歸納一下，俾大家俾啲心水大家參考啦。咁啊，小米你嚟先啦。 好啊， 你打俾嘅心水係乜嘢？ 我話英雄啦，啊， 係， 我就主要就係英雄行英雄啦，咁就大紅袍啦，咁就呢個喜旺寶啦，同埋。即系阿蔡系咪全部混吉咧？即系有时英雄咧又惊惊地同一件衫咧，即系达罗素啊嘛。呢只黑马究竟系咪跑尽咧？我哋唔知噶嘛。突然间又俾阿布文骑，咁有时即系成日 上次都系布文骑噶啦。 不过你阿上一次就啲走势都好含蓄嘅。 上次唔系好惯嗰个口含铁啊。 系 啊，收翻。 咁啊，你知啦，打俾第三名永远好难捉噶嘛。咁我啊，可能达罗素都有啲机会 嘅。好嘅，咁阿小阿乜啦啦咧， 我就兜翻只美丽传承嘅。讲笑咁讲，有个朋友同我讲，佢今次抽嗰个档咧就系啱啱由小丽立法会选举嗰、那个嗰、那个谂法，12号都系。 你真系念念不忘。 系啊，真系咁讲笑咁讲啊。咁但系美丽传承上一场马，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我又系觉得好冇诚意，因为佢同只圣德威仔斗放，咁啊梗系输啦佢咁，抹咗佢嗰场马。咁但系佢始终系玫瑰钢坚嚟嘅亚军，佢赢得真米价。一定摆翻响度，佢对住呢一扎马，佢一定有咁嘅实力，系嘛？我觉得美丽传承其实系可以 touch 到军事出击或者嗰个级数噶嘛，所以我自己就拣翻啲正路马，但我就会兜翻只美丽传承嘅，我自己都会。 咁啊，真系你系英雄巴基之星美丽传承佳龙区。 系啦，佳龙区始终我 就攞只英雄做蛋啦。 系啦，佳龙区始终都要兜翻。 好啦，咁我就好简单啦，我就都系用翻只英雄嘅，即系想，但系咧，我就想补充少少关于只英雄咧，即系呢个佢喺澳洲嗰位练马师啊 Brian Guy 咧，咁佢虽则呢只马佢喺嗰边。即系由阿细摩度转咗俾佢，都跑咗好多场。但系咧呢个练马师咧，即系我都好了解，因为我其实都系我半个师傅嚟。即系咁啊！但系咧，即系佢喺佢唔系话会谷马谷得好行嗰只嘅，即系话即系唔会话用得啲马用得好尽嘅。所以你见到佢嗰啲马咧，佢马房嗰啲马通常咧都好襟跑下。咁所以你睇到佢咧，虽则话喺澳洲譬如跑咗几多场，其实就唔系用得咁多。所以嚟到香港咧，佢都仲系喺度适应紧。咁啊，頭先嗰啲都講咗啦，咁我啊呢樣嘢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所以呢只馬咧，我覺得咧都應該係即係兩件同一達羅素咧，呢只應該係主力，同埋我自己覺得呢只先至係大魔嘅心水嚟嘅，因為呢只馬喺佢嗰陣時名下就贏打比，咁如果賣咗嚟呢度再贏多次打比，咁啊真係燒生好嘢之餘，咁佢自己都省招牌啦嚇。 燒生好嘢都係香港金句啊， 係啦，金句嚟噶嘛，咁啊，所以但係咧嗱，巴基之星咧，我就第一次揀嘅啫，就係因為咧上一次佢真係跑翻曬翻嚟，同埋咧其實呢個13檔咧。你话佢出闸可能要转弯，但系咧，其实佢都系跌埋心水摆后面，佢一速就捉，同埋佢都唔系话一只太快闸嘅马，所以咧，其实唔系影响太大，真系要好睇个早段嘅步速咧，能唔能够放得好快步速，令到佢可以涌上嚟就可以接近啲。咁四季王啦，我都讲过啦，即系呢只马咧就强力够，即系咧佢未必有冠军上，但系咧，即系佢中心啊呢只马，呢只马中心同埋乖巧灵活。咁啊，如果佢可以走位走得好，走生位走得好啲，有个。入到直路有个空足够位俾佢冲咧，佢系可以爆到一段唔曳嘅后劲，即系随时可以接近嘅。咁喜旺宝亦都系啦，即系而家即系呢只，尤其是佢上一场马赢2000，即系唯一一 隻呢一場嘅唯一一隻贏二千米嘅馬俾你睇，真係一樣講嚟計啊！咁啊～嗰場亦都係突破咗，佢挑戰咗好多難度，亦都突破咗。咁換咗莫亞，咁啊，即係特更加要睇高啲啦，因為莫亞都係一個神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場我嘅心水就係四號英雄、三號巴基之星、五號四季王同埋八號嘅希望寶啦。 我想補充一點啫，即係雖然都節目都差唔多，呢一場馬其實個勝負關鍵咧就唔係最後直路，其實係喺一千米去到八百米就嚟入彎嗰個位，啲人。个步速点走啊？有冇人中间走去嗰类啦？ 系啊，同埋要攞位咯。 攞位其实最紧要一千至八百米，边只马大头走去做一个变奏。 O K。 咁其实个胜负关键就系个骑师个功力可唔可以喺嗰个机会接诶适应到嗰个转嗰、那个步速上边嘅转变咧？咁就嚼到嗰场马啦。 好啦，真系圈啊，入边圈啊，真系过晒时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咁啊记得未参加呢一个打比冠军竞猜游戏咧，就嗱嗱声咧就。去呢個 post 下面咧，就將你哋嘅心水就擺落去，或者電郵去呢個 racingusb@gmail.com， 就加埋你個聯絡電話就電郵俾我哋。咁咧就聽日晏晝兩點鐘啊，即係話咧跑呢一個嘅第三場之前咧，咁就截止噶啦，咁就快啲手啦。好啦，咁啊真係節目時間就真係差唔多。咁再一次多謝阿小米咧， 多謝你 就上嚟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咁啊，第日有時間多啲上下嚟咯。咁我哋要到下個禮拜咧，下個禮拜六嘅杜拜啊，杜拜世界。杯賽夜啊，咁啊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次就真係完曬過曬鐘啦。